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收听我们节目。今儿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冬奥会的项目啊，这段时间一直跟大家来介绍这事儿。今天我们介绍这项目呢，其实我估计好多朋友冬天玩过。狗拉爬犁， 狗拉爬犁啊， 狗拉爬犁，我在。就是今年上一个冬天嘛，因为我们说冬天其实它跨年度的嘛，我们都说叫做2020到2021，2021到2022，其实在2020到2021的那个冬天，就上一个冬天，有一天我开车路过长营，长营大家知道在那个东边， 嗨，我还以为你说去了趟爱斯基摩呢，太可怕了， 疫情不允许啊，去了一趟长营啊，长营那边有一个什么购物天街，那边在。天津对面开放了一个叫长营什么体育中心，类似于这样的，就便于这个市民去玩了。当时冬天有这么一个冬天冬什么冬季大世界啊，或者说冰雪大世界，我也没下车，大老远的我看，我天啊，这里边高级了，有狗拉爬犁， 哦， 看到三只哈士奇， 哎呦， 啊，就而且在点头，你知道吧？一边往前还在点头，我说这高级，有真狗哎。仔细一看，电动的，还有音乐的，当当，还有音乐的，你知道吗？就是三只哈士奇，但是电动哈士奇，那个头一上一下，后边拉一个雪橇啊，给小朋友玩的啊，那么一个雪橇，当时我就想，哎呀，这个真的狗拉爬犁，其实在东北是。尤其是在东北的这个林场，它是非常就原来吧是非常流行的，或者说必须的一种出行方式，它就是狗拉爬犁，所以我们说雪橇往往我们这个一开始理解的，今天我们说这个项目雪橇，很多人就把它理解成这个就狗拉爬犁这种方式， 狗拉爬犁，这个有狗拉爬犁， 爱斯基摩 也是狗拉爬犁啊，东北也是狗拉爬犁啊。 对，这个你看，你是在说这个在爱斯基摩在北极，家里边就是爱斯基摩人当地人，以家里边谁有拥有这个叫雪橇犬，多证明谁家就拥有着财富 啊。 而且他的雪橇犬可以说跟这个当地人之间产生这种亲密的这种感情，就跟家人是一样的。雪橇犬还有很多电影是专门讲那个雪橇犬的。 对，是。 前两年还有一个专门有一部电影，就是讲这个，还评分还挺高。 对，是啊，怎么这南极大冒险还是？ 反正就是参与怎么救人吧，大概这雪橇犬啊，这个反正很厉害。从雪橇犬拉雪橇。我慢慢知道雪橇这项运动，其实雪橇这项运动现在已经成为2022年冬奥会当中，可以说非常引人关注的一个项目。 对， 之前论论跟孙聊过雪车 ， 今天我们来说雪橇，它俩完全不一样啊。 是， 我觉得最明显的不一样。你看什么是雪橇，什么是雪车？ 哎，看什么呢？ 你就看头朝前还是头朝后？ 头朝。 哎，头朝前的，那是雪橇。脚朝前的，头在后边的，那是雪车。 雪车， 大概其实这是我的理解。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什么是雪橇。 雪橇是一种运动员仰面躺在雪橇橇体上，通过身体各部位协调用力来操控雪橇滑行的运动。19世纪中后期，为了吸引喜爱刺激和冒险的滑雪度假村顾客，第一条雪橇赛道在瑞士建造。在冬奥会上，雪橇项目人工赛道是具有一定坡度的凹形滑道，赛道设有多个弯道，需要交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雪橇比赛在延庆赛区举行，将设置包括男子单人、双人、女子单人和团体接力4个小项。单人赛一般为7-2天，每天进行2轮滑行，4轮滑行总用时最短者获胜。 双人赛为期一天，进行两轮滑行，同样遵循用时少者获胜的规则。团体接力比赛由一名女子单人选手、一名男子单人选手以及一对双人选手组成一个团队。比赛终点线上方设有接力触板，运动员通过终点前需做起拍击触板，从而开启起点处的开发门，由此完成团队接力。整个比赛按滑行的总用时排出名次，用时最短的团队获胜。起步阶段，选手坐在雪橇上，抓住赛道出发处两侧的把手，借助把手双臂使用爆发力向后推出，随后用手指部分带有钉子的手套在冰面上爬冰，获得初始速度。接下来平躺在雪橇上滑行，通过肩部、躯干和脚部的全身协调来调整和改变方向。通过终点线时，运动员通过改变姿势减速。运动员佩戴的头盔装有圆形面盔，向下延伸到下巴，穿着的连体服和比赛用鞋均十分光滑，保护选手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小空气阻力。雪橇是一项成绩精确到千分之一秒的运动，运动员要有坚强的意志、灵敏的反应、超强的爆发力和协调性，才能沉着冷静地操控雪橇，确保速度和稳定。2022，共同见证雪橇的速度与激情。 听过了刚才的录音，大家对于什么是雪橇有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啊。我们也通过录音了解一下啊。我们再来说这个雪橇。雪橇其实在比赛项目上分成有舵雪橇和无舵雪橇这两个项目。 两个。这个有舵雪橇哈，我们先来说这个有舵哈。 有舵。 有舵哈，有舵雪橇叫什么呢？它就是用舵可以来类似于方向盘啊一种东西，它可以控制这个它前进的一个方向。而且有舵雪橇呢，它是一个冬季的这个集体项目啊，它分为几个人的这个组别一块儿通力在这个雪橇上， 两人四人 啊，分为这几个组别通力在雪橇上来完成这个比赛的 对 路线啊。 我觉得有舵雪橇，刚才论说这个，我俩一起来聊，我特别像开赛车， 对，有点 啊，有点像开赛车那感觉，因为总有一个人他是露出半拉脑袋， 对， 手里边不知道是方向盘还是干嘛，反正是有一个控制方向一舵， 是 驾驶着一辆叫做雪橇车，它更像是一辆车， 对， 因为它包裹的比较严实。不光是在下边有这个底盘，在两边呢还有这个旁边的这个护壳，中间有一个驾驶舱位， 对， 两个人呢是坐在这个驾驶舱位里边，由第一个人驾驶员的前面啊，是第一个人来控制他的舵， 就第一个人是司机， 第一人司机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 但是他脚下没有油门， 对，但是他是控制方向的人， 两个人是这样，四个人也是这样。 对， 所以你看运动，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超级铁团，跟大家介绍运动哈。这个司机是在前面，什么运动司机是在后边， 龙舟啊， 划龙舟， 龙舟的鼓手是在后边。 其实那个叫什么？赛艇比赛也是后边的人控制他的那个方向，船的舵都在后边， 哎，对，船的舵在后边， 车的方向盘都在前面， 车舵在前面啊，船的舵在后边， 对啊，然后再接着来说这个雪橇， 说这个其实有舵雪橇哈，它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啊， 挺快，相当快啊， 对，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钢架雪车，说它每小时最高的速度可以达到130公里以上哈， 对， 这个雪橇呢没有雪车的速度那么快，但是也挺快的了，基本上最高速也能达到100公里左右， 100公里以上 啊，而且那是几个人呢，几个人那个感觉啊，一块风驰电掣的， 对， 就会更不一样。就是有舵雪橇啊，我们继续说这个有舵雪橇，它为什么好看呢？就是因为它滑行的时候啊，这个选手距离这个地面是非常的近的，这种就是。一般也是在一串这个湖道里边啊，跟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钢架雪车，它的这个比赛的模式哈是有一些类似的。 它场地应该是同一个场地 啊，都是一个场地啊， 同一个场地。 通过这个高低的这个海拔的这个落差， 对， 然后一直在往下滑，最后也是通过这个速度来决胜的哈。而且上车的方式也很像，都是要先经过一段时间推车。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后面那个人呢？后面那个人负责干嘛呢？他是负责推车的。 对，他其实不光后边人推，他是一起推， 一起推，啊、 一起推， 推完了再上去都， 一起跳进去， 嗯、 就是、非常有意思。这个雪车跟我们说钢架，这钢架雪车跟雪道雪橇哈， 嗯， 它不一样。我们说钢架雪车，它是一人嘛，一个人是头朝前， 嗯， 他是手里边拿着这个类似于像平板这么一东西往前冲。 嗯， 冲着时候以他的速度，然后往这个轨道上一泼，整个人趴在上面， 嗯， 从上往下飞驰而下， 嗯 啊，钢架这个钢架雪车，有舵雪橇和无舵雪橇呢很有意思。先说这个有舵雪橇，有舵雪橇它那个车里边能伸出一把手来， 嗯， 它不是推车的框，而是在车上有一个能够回收的一把手， 嗯， 现在咱们看我们平时开的电动车啊。电动车那个车把手啊都能够缩回到收回到里边， 嗯， 你摁的时候它能够出来。其实这个有舵雪橇呢，它推车的这个杆啊是可以伸缩的，你在推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推的是这个助力杆， 嗯 啊，往前推，四个人两个人咔往前推，它有一个先后跳进车的这么一个顺序啊，谁先跳进车，谁最后跳进车， 嗯， 还是两个人同时跳进车，四个人同时跳进车。他一跳进车之后呢，他推着这个把手呢就收回来了， 嗯， 收回到车体合为一体，这样形成一个流线性，继续通过这个轨道往下冲， 嗯， 所以说有舵这个雪车呢，有舵雪橇呢，它前面有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控制方向，他还是以谁最先到达终点。是获胜， 嗯， 中间没有任何所谓的技术技巧，你再看过弯过得漂不漂亮，不是，他就看谁先到达终点。 对， 那有人会问了，那不都一样吗？你想大家都跑那么快，然后重量都是有标准都一样，谁到终点不都是差不多吗？ 嗯， 哎，这里边的技巧就出来了。 哎， 怎么说呢，我们跑马拉松啊，我们知道其实在一个相同的路线里边，总是会有人跑42.195公里以上， 嗯， 也有人跑到42.195公里以内， 嗯， 还有人刚刚跑到42.195公里， 嗯， 但是马拉松的标准距离呢，就是42.195公里。 对， 你怎么样跑最节省？很多人就是切弯线， 嗯， 所有的我都跑内弯， 对， 不跑外弯。 嗯，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跑，你是以最短的距离跑完整个全程。 嗯， 其实对于雪道雪刚叫钢架雪钢架雪车以及有舵雪橇、无舵雪橇这个雪橇来说，也是一样。 嗯， 他们的轨道、他们的场地距离是一样的， 嗯， 可是也分内弯和外弯。 对，嗯， 跟开车是一样，开车你是走切线，是一样的。 嗯。 通过技巧怎么样你能走一个最近的一个路线，同时保证你的速度最快，不碰到旁边的这个我们说轨道的这个壁上，只要一碰壁你就有摩擦，有摩擦就会减少速度。一般你看我们看这个雪道雪橇以及雪车的直播比赛的时候，它的这个镜头啊，直播镜头在什么地方呢？一般有两个镜头是大家最爱看的，一个镜头是入弯， 嗯， 一个镜头是出弯， 嗯， 入弯的时候你看唰就过去了，非常漂亮。关键看出弯， 嗯， 一般在出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从右侧到左侧，看你会不会碰到左侧的这个弯道壁。 哎， 如果不碰的话，这个弯过的是非常好，因为没有任何的摩擦产生。 是， 但很多都会因为拐过来，砰撞一下，然后再往前走。你就会有那么0.0几秒的落差在后边，所以你别看就是这么短的距离，别看重量都一样，人都一样，真正的技巧就是在那个弯道的技巧以及四个人的团队的这种掌控上。 嗯，就是非常精细啊， 很 精 细化 这样一个运动啊，你这个线路哪怕偏差几厘米，这可能都有对你的成绩都是 对绝对不一样 的 成绩 啊。所以这个项目确实，刚刚这个虽然说，不是都差不多吗？确实也都差不多。那他决胜的，基本都是以这个千分每秒， 对， 啊，就是小数点后三位， 嗯， 来决胜这个冠军的。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叫，说了很多这个叫有舵 雪 车啊，我们先说无舵， 再说无舵 雪橇啊，很多朋友哈， 包括我之前分不清无舵雪橇和钢架雪车， 哎， 因为有舵雪橇它相对来讲，就像刚刚说的，它有一个 有一车， 有 一小 车 啊， 有一小车，跟开赛车非常像啊，只不过没有轮子啊，只不过这个几个运动员坐在车里边。有舵雪车是非常好分辨，有舵雪橇是非常好分辨，无舵雪橇和钢架雪车真的是挺像的啊。如果是，这个不去仔细的去研究一下的话啊，这两个运动可能确实是非常容易混淆。 嗯， 但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第一是他们的这个装备不一样啊，装备不一样。这个无舵雪橇哈，它的这个雪橇其实是非常的短的。啊，选手的头是要露在这个雪橇的外边的。换句话来讲，它其实雪橇能够支撑你身体的部分，基本上只有从你的肩膀开始到你的臀部啊，大概只有这个你的头和脚都是要露在这个雪橇的外边， 就伸出来的， 伸出来的啊。这是一个他们这个装备上的一个区别。再有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什么呢？孙杨之前也说了，钢架雪车选手的头是冲前的 ， 而且它是趴在雪车上往前走的， 俯视啊 、这个无舵雪橇呢，它是仰卧在 躺在上面， 哎，躺在雪橇上，而且头是向后的、这是两个这个运动。我们一看，就是头向前，那就这个钢架雪车，头向后仰着，然后往下滑，这就是无舵雪橇。 对，所以这个就又说回到咱们刚才说那个狗拉爬犁 ， 狗拉雪橇。他是从这项运动来的，就是狗拉雪橇，你看谁头朝前，不都坐在上面吗？对吧？你是坐在上面，狗在前面跑，东北不仅有狗拉雪橇，还有那个马拉雪橇， 马拉雪橇 ，也一样。你看谁是头朝前的呀？没有，因为你只有坐在那个地方，你才能驾驶，对吧？你马的话，你有皮鞭；狗的话，其实你也要控制方向，两个手里面也有这个皮绳， 对， 一定是坐在那个地方。那它是从一个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比赛项目之后，你发现坐着它风阻大，你坐着你可能呜风吹嘛， 对， 你没有躺着快，所以就演变成了躺式，哎，我躺在这个地方，它的风阻更小，那前面你不能说有马和狗拉着吧，因为有马和有狗拉着，那就是狗和马不一样。那大家就不公平了，你的狗好，你的马好，你肯定就赢啊， 是， 干脆咱也别要马别要狗了，就弄一斜坡，这坡是一样的，标准相对统一，我们相对公平，咱就看谁从出发到终点用时最短，谁就赢，就变成了一个北欧大众娱乐的这么一个项目， 哎， 啊，就弄这么一个雪橇，本来是有狗，把狗都撤了啊，马都撤了，敲留着，咱躺那看谁先到那儿。 对， 从大众娱乐的项目慢慢就变成了体育运动的竞技项目。 没错哈，像孙杨刚讲这个从大众娱乐哈，这第一次娱乐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也挺早的哈，这个项目有记载也是北欧那边，就是这个它的雏形哈也是诞生在13、14世纪哈就有这个雏形了，但是第一次作为这种竞技体育的娱乐的雏形是什么时候有的呢？是1883年的时候，当时。有两个人， 1883年， 也挺早的哈、啊，有两个人，一个呢是瑞士人，另外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哈、啊，澳大利亚人，这两个人呢就觉得，哎呀，这个运动，好像把他们这个玩的话，平时我们自己滑呀，感觉挺有意思的，我们要不比一下吧？那就是说大家比一下，他们第一次比赛长度是多少呢？比了4公里。 哇， 是在瑞士的达沃斯啊，我们都知道达沃斯也是一个有名，有达沃斯论坛啊，就是瑞士达沃斯，他们准备了一条哎，这个符合条件的赛道，4公里，当时他们用多长时间滑完的呢？9分15秒， 9分15秒。 这两个选手啊，也不知道两个选手啊，这两个朋友啊，两个哥们儿，就是第一次在瑞士这边一拍即合，我们以这种雪橇方式，我们两个来比一下，来切磋一下，然后随后有了他们这次活动之后，慢慢的就演变出来现在这种竞技体育的雏形，而且也是流行的非常快。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个无舵雪橇哈，跟雪车的区别，另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钢架雪车它只有单人的比赛。 啊，而这个无舵雪橇它是有双人的， 有双人的。 它目前在奥运会上一共有三个小项，这无舵雪橇的小项，是男子单人、男子双人和女子单人。 女子单人， 女子是没有双人比赛，因为女子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危险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很高。 所以在之前的几届这个奥运会当这个冬奥会当中哈、啊，一直是不设这个女子项目哈、啊，一直是到什么时候才设呢？一直是到2014年。才设了这个 索契， 对啊， 索契冬奥会， 对，设了这个女子的项目，所以现在是有这个男单啊、女单还有男双， 男双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比赛，尤其是即将到来的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啊，这个无舵雪橇的双人比赛，是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两个选手要一起躺在，其中是靠前的一个选手肯定是要压在靠后的一个选手的身上， 他稍微有一点叠着， 对，稍微有点 叠着，他也不是完全重合的，他是前后叠， 前后叠啊，稍微错开一点， 对， 两个人一起躺在这个雪橇上，当然这个双人雪橇跟单人雪橇就肯定这个构造也不一样嘛，他要容纳一下两个人， 对 啊，两个人一起来配合着往前滑行啊，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对，他那个整个上车的姿态也不一样，每个队有每个队的特色，有的是两边，就是车在中间， 对， 敲的中间，一边一个人， 对， 这样一起往前推着跑，有一个这应该是后边人先上，然后前面人再上，还有个前面人后边人先上，对，后边人先上车啊、这个前面人再上车，还有一种跑步是两个人在一侧，一侧再往前跑，所以。就是从上车的姿态，然后跑步的这个推行的姿态，完全都不一样。但是又回到刚才那一点，论论这个说的非常对，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但非常好玩儿。非常好玩这项运动。其实它呢，离我们叫做大众的这种雪上的娱乐项目非常非常的贴近。它就是你看，其实1883年最早就是大家弄那么一个道，往下出溜嘛， 出溜， 哎，小朋友最爱玩这个东西，雪车嘛，对吧？咱也不用签子往前戳着滑，就弄一坡，看谁先出溜到底下，谁最快。现在咱们北京一到冬天，各个那个冰雪大世界都有这个项目， 就出溜， 叫什么叫雪上飞碟？ 哦，雪上飞碟， 坐是一个大轮胎 哦 啊，其实也不是轮胎，就是塑胶的嘛，跟轮胎形状一样，中间是空的，四边是一圈，跟那个游泳圈一样，跟轮胎也很类似， 然后坐在中间， 哎，小朋友呢坐在中间，成人也可以，然后从一个大坡上面有人拿脚踹，一脚棒给你踹下去，咵就滑下去，中间转转来转去，那小朋友特别喜欢啊这项运动，很好玩，所以这个雪车雪橇，你别看它那么的惊险刺激，其实它是离我们大众的冰雪娱乐非常近的一个项目，只不过把它改成了一个竞技的赛道， 对， 咱们没有经过训练就不太敢去玩了，但这种形式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对，只不过是我们没有他们可以滑得那么快 啊，对对，没那么快，你 那 太快了，那个100多公里以上，而且曾经在加拿大呢，大家可以搜一些资料，在加拿大的赛道上曾经出过事故，后来呢取消了，应该它不叫取消，又专门修改了雪道雪车的叫做这种比赛的管道，叫赛道，专门修改了赛道。应该是减少了它的这个下降的距离，减少了它的下降高度，同时还减少了它过弯的这个次数，叫弯道的次数 啊、 因为有人冲出过赛道，冲出赛道，因为你想它的弯道越多，其实你叫做侧面的离心力越大，当你的距离够长，叫做下降速度够快，再加上弯道够多，离心力够强的时候，你就飞出去了。 对， 离心力影响，你直接就从侧边，你不够高的话，那个外墙不管，你直接就飞出去了。曾经出现过有运动员从侧墙飞出过的这种事故。后来呢，这个相应的协会，雪道雪车这个相应的协会，也对赛道有了新的调整。叫做降低了滑行的速度，减小了滑行的落差。减小了离心力，也就是说更加安全一点吧， 更加安全， 但其实它现在还被称为叫勇敢者的游戏， 对，其实跟这个钢架雪车哈，包括雪橇，这个都算是整个的这个 冰雪类项目当中哈，速度啊数一数二的啊，基本上说哪个冰雪项目速度，包括其实所有的体育项目，除了 F1 赛车以外啊，又说有哪个体育项目的这个人体感受到的这种绝对速度哈，能比这两个项目快，我觉得就可能很少很少能找出来了。 我跟你说一个，说到这儿最后说一个事情，体育就是相通的啊。刚刚你说速度，你知道被称为全世界速度感最快的一项体育运动，其实不是 F1， 在英国有一个叫曼岛的地方， 曼岛 TT 赛 哦， 大家可以搜一下，那个曼岛 TT 赛呢有一个 logo 是三只脚，三只脚就跟那个奔驰标一样哈，就是一个位置，三只脚是一个奔跑的那么一个前进的方向，三条腿，叫三条腿。曼岛 TT 赛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每年都有人在那上面没了，就没对，都有运动员在那个项目上没了，但至今非常火爆 啊！ 骑的是摩托车 哦， 曼岛 TT 赛是摩托车的比赛，说那项比赛就是观众在赛道旁边感受到的那种刺激，是你根本看不到选手，就是你只能感受到一阵风和一个影子从你面前嗡过去了，是被称为全世界叫做速度最快，然后呢危险程度最高，受欢迎程度最疯狂的一项速度运动，曼岛 TT 赛。 是，所以说啊，就是追求极限， 追求极限， 就是人在追求极限的过程当中总会面临危险，总会面临危险，你追求的越极限，你可能面临的这个危险系数就会越高，但是呢反过来讲，追求极限又是人天性使然啊，人其实就是在不断追求极限才能感受到不停的刺激，不管是你参与好还是你看也好，其实我觉得这话题挺有意思啊，速度感啊，未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专门做一期哈，有速度感的运动啊，看哪些速度是哪些运动是给大家带来速度感最强的。 行，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接着来说。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今天在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网球啊。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网球硕士曾博。曾博你好。 宋老师好，大家好 啊！欢迎曾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大家非常关注，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边的这个关于美网的几条重磅的新闻。 是， 其实你看，从奥运会议结束到现在，应该是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一个是后奥运时代的即将开始的北京冬奥会。其实冬奥会的宣传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迎面而来，到处都是。毕竟我们要把冬奥这个事儿，更多的展示给不仅是咱们中国的体育爱好者，还有全世界的人。这是冬奥是一个大看点啊。 是， 奥运会结束，另外其实现在是全运会，对，在西安的全运会这两天也是得到大家的关注。但其实除了全运会和冬奥会之外，在国外也有几个大赛事，比如说欧洲的足球对吧，欧洲足球现在又开始开踢了，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还有个就是在美国的网球，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四大满贯之一，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美网，刚刚结束，女子单打冠军出现了，男子单打冠军出现了，这两个冠军都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都非常有的说。另外我们中国女子网坛的选手张帅其实也算是一名老将了，张帅算是老将，在双打当中获得了非常好的名次，对吧？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当其冲就说这两天，包括这个，咱们这个核心的这些媒体啊，包括央媒啊，都已经报道了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拉杜卡努。 拉杜卡努， 这很奇怪，为什么报道这拉杜卡努？拉杜卡努是谁呢？曾博给大家说一说，怎么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叫18岁的小将拉杜卡努？ 是拉杜卡努，他的国籍也是很受大家关注。他的妈妈是我们中国人啊， 妈妈是沈阳的， 沈阳的 、 而且看那个拉杜卡努赛后的唯一的一段中文采访，还是东北味还比较浓， 是吧？ 对，感谢大家啊！一听就是跟他姥姥学的普通话， 沈阳普通话， 对，沈阳普通话啊。然后他的 爸爸是这个 是欧洲的， 欧洲，是罗马尼亚人， 罗 马尼亚人。嗯、然后他两岁呢是在加拿大出生， 嗯、 不是，他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嗯、 然后两岁去的英国、 嗯、 啊，属于他的 ins 的自己签名也是签了一个四个国家啊，就是四个城市吧， 四个城市， 说、啊、伦敦、 伦敦 沈阳、 哦、 多伦多，还有那个罗马尼亚那个首都啊、 哦、 啊，一个名字，自己的 ins 签名啊，也是自己，小女孩也是比较引以自豪的四个国家的一个身份啊，2002年出生的这么一个姑娘啊，叫拉杜卡努，她的这个在今年温网的成绩是很好的啊，温网的时候我有一些关注她，她是打进了16强、 嗯、 啊，那个时候对、 啊、 那个时候算是刚刚出了一点苗头、啊 哦、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她这个在美网就一飞冲天。啊、 哦， 而且这个美网它是唯一一个这个大满贯级别从资格赛开始打了10场比赛拿到这个冠军的一位选手啊。 嗯，这个对，刚才说那个罗马尼亚首都是罗马尼亚的这个首都叫做布加勒斯特， 对，5个字、啊， 布加勒斯特， 布加勒斯特， 啊、布加勒斯特。拉杜卡努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报道他，就是因为他的母亲是沈阳人， 嗯。 这个新闻报的基本叫做标题啊，都是这样的，叫做18岁华裔小将， 对 啊，18岁华裔小将夺美网冠军，你、 嗯、 看这标题基本都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想说一说这个，就网球先来说说这个拉杜卡努， 嗯、 确实好像刚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线当中哈、啊 嗯， 长相呢，我觉得很有这个欧洲的这个，尤其是像中欧罗马尼亚这个风格， 是有点那种风格， 有点那个风格， 嗯、 就是他的长相并不是很亚裔的那个感觉。你比如说，大阪直美， 嗯， 大阪直美其实你看他，我觉得还是挺亚洲的， 是啊， 虽然他的皮肤 是黑色的， 皮肤是这个颜色比较黑、 嗯， 但是你看他的脸啊、脸庞啊、整个的五官啊，一看你能看出特别像，还是亚洲人。亚洲人，包括你看，我们说原来的这个张德培， 嗯， 对吧？ 典型的华裔， 典型的华裔、 嗯。 所以这个拉杜呢，拉杜卡努呢，他是一半、 嗯、 一半中国血统，另外一半是罗马尼亚。 对， 整个你看他的这个外观，既具备了东方的这个，还怎么看还是有一点，你要这么看确实有一点，又具有这个罗马尼亚这个欧洲的这个血统。美国的这个媒体是这样评价他，叫做10亿美金， 嗯、 10亿美金啊、宝贝， 嗯， 大概是这么写的。我说奇怪，我说一场比赛能得10亿美金，他说不是，他这场比赛的 价 值，对，这场比赛大概100多万 美元， 是他的奖金额，但是。美国的这个当地的体育媒体评价他说，他把他评价为是能够超过莎拉波娃的人， 嗯， 说是能够超过莎拉波娃，以他现在的如果说能够逐渐的成长，他才18岁，长相又甜美，笑容又可爱，又会多国语言， 是 啊，然后成绩还这么好， 而且特别宠粉，哎，宠、 啊、 粉，跟粉丝互动很多， 对，还跟他有互动有交流，然后这个人他性格又没有说像倔强啊，或者说很孤傲啊，又没有说太好，就特别是符合一个叫偶像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给他定的叫10亿美金宝贝即将诞生，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标题。所以我先问问曾博，如果说是叫网红的这种叫顶流真的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价值吗？ 我觉得拉杜卡努有可能啊， 嗯， 因为他这个很多，他比完赛之后很多这种不光是这个体育圈的人、 嗯、 相当于破圈，搞电影的影视的也在说、 嗯、 说如果要把拉杜卡努这个温网的、 嗯、 不是这次美网的经历如果拍成电影的话、 嗯、 一定是非常精彩，而且有可能是体育史上最精彩的一部电影，就是确实他这个很富有这种传奇和这个童话，包括他个人的这种背景还是很符合这种偶像的一个特质的啊、 嗯、 包括他这个之前他的温网，说今年温网大概6月份，他的排名世界上仅是300多名。 对啊， 啊，仅是300多名。 嗯， 然后他曾经拿过的这个 冠军的奖金啊、 嗯， 拿过一个印度的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冠军奖金，才四千美元， 四千美元 啊、 嗯！ 他这职业生涯总奖金也不过10000多美元， 他这一下这、 啊、 对 这一场是250万美元。 250万美元、 哦、啊，就直接就是这个，咱不能说什么什么变凤凰啊，但是他这个 我觉得就是 太跌宕起伏、 哎，我觉得就 是、就 是、 是吧？ 对你这个曾博还是说的保守一点， 嗯、 就是飞上了枝头变凤凰。 是， 其实，在体育界当中啊，你看曾博其实也是北体大专门做体育出身啊，其实体育界没有那些，就是认谁是第一 实力啊， 就是硬是谁是第一， 对， 都没有第二、第三的这么一个。对吧？你虽然是一二三都能站上领奖台啊、 嗯， 但大家永远记住的往往就是那个第一名， 是 谁谁是冠军。所以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英雄不问出处"。 嗯， 我不管他之前是干嘛的，帮一下他这次夺冠了，他一下就是之前可能默默无闻， 没错， 就这一下就轰动全球。 是， 还有我想拿他跟另外一个一位运动员比较，谷爱凌。 谷爱凌啊， 对，谷爱凌，曾博也知道，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谷爱凌是，自由式滑雪自由式，可以说目前表现非常出色的运动员，他已经回到中国籍了。 哦， 对，谷爱凌不也回到中国籍，他将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嘛，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想用谷爱凌来，怎么说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可以同类可比拉杜卡努？就是拉杜卡努，你是不是能够回到中国籍？ 中国籍， 谷爱凌跟他几乎一样。一，谷爱凌的母亲也是中国人， 嗯， 谷爱凌的父亲不是。这个拉杜也是母亲是中国人，他父亲不是。那其实有没有可能拉杜以后也回成中国籍，代表中国去参加这个世界网球的这个几大满贯，获得冠军？当然，评论说不是不可能啊，也是有可能的。同时，你看拉杜他。中文很好啊， 很好， 他会说啊，就是会说会听、 嗯、 会不会写不知道，反正听说没有问题。谷爱凌也是，他听说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就很多人我看在底下评论啊，各个媒体报道就说你赶紧回来吧，说你要回到中国，那你就何止10亿美金啊，是吧？你的市场将更大， 嗯 啊，所以这一下，这个拉杜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对，不光是他这个奖金，包括他这个粉丝数啊，像温网之前呢，就是默默无闻，才1.几万的粉丝量啊，突然这个美网过后就涨了100倍啊，100多万。 我觉得这只是刚刚起步， 对，刚刚起步啊。如果这个姑娘将来不被一些商业气氛所染，还是专注于打球的话，应该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回到一个比较专业上的问题上来问问曾博啊，就是拉杜卡努18岁获得了这个美网的女单冠军，说就是在英国的，他代表英国嘛， 英 国籍嘛，44年来第一人， 嗯， 可能是一种巧合嘛，就是打网球，因为曾博比较专业啊，可能听众朋友不太专业，打网球有没有可能就是有点像蒙啊，比如说我10场比赛或者8场7场，我就靠运气。我最后发现我今年我就是运气好帮我拿了冠军，还是说在网球这项运动上不可能存在纯靠运气、 我是觉得运气成分很小，当然也有一点点，因为他这个签运呢，由于当天的这个状态呀、 嗯、 包括天气，由于对手的状态啊，包括他这个抽签的一个结果啊，能有一点点，但是他从那个资格赛打起一直打到最后夺冠这种运气的成分就非常非常小了啊、 嗯、 包括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比如斯诺克比赛，包括这种足球的这种足总杯一场淘汰赛，这种当然最终的冠军肯定是有一点点运气成分，但是最终一看的话，这冠军肯定还是实力更多一点啊。 嗯，那他这种实力会在一个网球选手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一个正常现象吗？还是说他也是属于一个现象级别的一个现象，可能以后不再存在？就是你之前前一年还默默无闻呢，我这现在你刚刚也就过了半年一年的时候，你哐哐哐就四大满贯就夺冠了，是有可能吗？还是说可能只是百年出现这么一例、啊、 有可能是百年出现这么一例。第一，他这个有绝对的天赋啊，首先体育大家我们都知道，那体育和艺术还是有天赋在前啊。另外呢，就是这个他实际上大家看到目前的一个结果，但实际上他背后的这种培训教练员资源是非常丰厚的 啊，像大家知道英国的第一单打穆雷啊，做过他的陪练啊，跟他一起练过球啊，包括穆雷的岳父，穆雷的岳父是相当于英国顶级的一个教练啊，带过什么沙拉波娃，包括汉图楚娃的这么教练，也是指导过这种拉杜卡努啊。就是陪练级别，大家可以想想是这个穆雷啊，完了之后他练球的那些人，他背后的这种教练员团队和资源也是很庞大的啊。包括这个拉杜卡努，他不光是我觉得天赋一方面在体育，一方面也是在他的这个背景和头脑，就是他不光是这个体育好，而且他的学业非常出众。他说三个月前，他说还在学校准备一个什么什么英语考试啊，说完成学业之后才进行3周开始训练备战这个美网等一系列赛事啊。就首先这个大家在关注他这个网球结果的这个同时，实际上他也是学业和网球在兼修，包括他这个当初在选项过程中到这一路上来，他并没有完全的走向职业化道路，他还在学校里上课，实际上他还是个学生啊。 哇，所以就是美国的媒体评价他叫10亿美金宝贝， 十亿美金宝贝。 对，就是说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目前来看，未来叫做不可限量。当然是叫做媒体啊，或者我们叫做舆论，它是个双刃剑， 是 对吧？ 对， 有可能一下真的是把你捧红，那同时你借着这股东风，你就扶摇直上啊。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刚出道即巅峰，一下就被扑面而来的这个。可以说是 捧杀， 对，糖衣炮弹是吧？糖衣炮弹，这直接就给拍倒，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所以这会儿18岁的他来说，还是年纪轻轻， 是 需要更多背后的高人、教练、家人、他的团队给他更多的保护和指导，能够让他真正成长起来。再回到这个拉杜，他整个的这个介绍上，现在我看有一些媒体介绍的还是有一点。不叫片面啊，有一点故意放大其中某一个成分而缩短了其他的更多的客观的因素，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从运动员的背景当中找出一个运动员他能够成长起来真正科学的客观的方面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有媒体怎么说吗？说因为他在沈阳训练， 这也太拼命了。 说每年因为他回一次沈阳， 回沈阳体育学院打一次网球。 对对对，是，没错。对，还把他那照片抛出来了，我还有照片呢，就是他跟那个合影啊， 几个男孩子啊， 对对对对，在那个沈阳体育学院里面，说他不光在沈阳体育学院，还在国内某某哪个地方打过 网球啊， 接受了叫做国内网球的职业培训、专业的指点。大概是这个意思， 还是这个有点过于片面了啊。 当然这么报道，大家这个听一听，这个也就明白怎么回事。你想他一年只回来 一次 打一次就能夺冠了，那咱中国得培养出多少个世界网球明星了哈？不是那么回事啊，回没回过，确实回过啊，有多少用？那个再问问他自己是吧？咱们还是回归他成长的经历。曾博刚才说，他是英国籍华裔，对吧？ 对， 母亲是沈阳人，父亲是罗马尼亚，所以他的这个多元化的背景，伦敦、多伦多、布加勒斯特、沈阳。说他5岁的时候就在伦敦学习网球，所以他成长的整个的经历，你说他的学网在哪儿学的呢？不是在沈阳啊，不是在布加勒斯特，而是在伦敦南部这个地方叫做布罗姆利网球学院。学习网球， 专门学习网球。 对，他是专门是在网球学院上来学习这个网球的。 是， 那他这个网球是怎么来的？其实还是跟他的父亲有关。父亲就是打网球的时候有从小带过他， 是， 结果发现很喜欢，那就看你这练起来怎么样啊？又是练得不错，于是就把他带到了伦敦的布鲁姆利网球学院来专门学习网球。这一学发现，他还真有天赋，我就慢慢的培养他。在网球学院不断的这个成长，所以又回到刚才曾博你说的那个，其实他的成长经历还有很多高手在背后的指点。 对，没错。 不能说回到沈阳一趟他就成为世界级， 回 到世界成为世界这个明星了。但是咱们现在说他有没有可能会昙花一现？所以事情咱两边说啊，曾博， 没错， 你来分析分析，有没有运动员一下就登上了世界网球的巅峰，但没2年这人没了。 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网球选手， 尤其是这个女子网球选手啊， 嗯、 女子网球选手能一直在巅峰的女子网球选手不多啊。 不是说没了，就是她可能打的就不那么好了。 是像这个，目前近三年啊、这个大满贯的冠军基本是被将近八九位女子选手去平分了， 平分、 啊、跟这个男子完全是不一样、 嗯、 大家都知道男子什么情况啊、 嗯、 比如说这个女子目前还没有绝对，自从小威年龄慢慢老去之后啊、 嗯、 包括这个海宁克里斯特尔斯这个老去之后，目前还没有绝对可以统治网坛的啊、 嗯、 当然可能背后有很多很多这种原因了啊，更多的就是可能像我们刚才所说，有的可能到年龄都比较小，可能被这个个人的性格呀，被媒体捧杀呀，啊，多方面都有啊。但是这个拉杜卡努呢，不管是这个媒体也好，不管是网球界也好，对他还是寄予厚望啊，因为确实这个太符合这个偶像那种气质和这个背景了啊。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说，在网球的比赛中有很多现象级别的这样的人物和角色，这个曾经在网头上叱咤大概那么一两年啊，你觉得他已经成为一个巨星了，突然我们叫的那句话叫巨星陨落也好，他就突然没了也好，比如说之前有过罗迪克，比如说萨芬，之前我们都说过，这个年少成名。而且这个真的是偶像级别的这个人物，但是也就大概两年三年的时间，突然就选择退役，或者说选择做其他的这个事情，你也不知道他究竟发生的是什么。女子网坛呢，就相对来说这几年还是被一些这个我们之前说的几大这个，比如说小威啊，一直被他们 垄断 着哈，直到前两年出现了这个大阪直美。大阪直美好像最近的表现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有点起伏 啊，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性格关系， 对，所以这个网坛这次拉杜出来之后呢，希望这个拉杜卡努能够，你看我还刚才还搜了他的资料，基本上现在他的这个个人的资料还比较空缺，对，搜不到他什么资料，说明他之前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年少成名的，或者说获得什么比赛冠军的这种经历。只是一点点几行的什么早年经历，以及他，你看现在我来搜他打比赛的一些成绩经历都不是特别的多，也是大概近一两年的一些比赛成绩，我估计都是他夺冠之后现找的。 对， 赶紧， 他实际上还来中国打过几场这个巡回赛啊， 对， 但是基本默默无闻，还说过中国的这个选手啊，这就是三年前啊， 所以。看吧，我们希望这个拉杜卡努呢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候横空而出之后，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训练状态，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成绩出现。虽然他是英国籍，对吧，但是看到这样一个现象级别的网球的这样一个选手，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啊、另外更何况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多多少少他是一名华裔， 对，东北血统 啊，东北血统， 东北血统。 行，那关于这个美网呢，今天请曾波来拉杜卡努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在之后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请曾波接着就今年的美网男子单打啊，我们都说叫梅德韦杰夫啊，他不是俄罗斯的这个总理梅德韦杰夫，他的重名叫梅德韦杰夫，战胜了德约科维奇，啊，也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那么这个梅德韦杰夫究竟又是谁呢？我们在下一期的这个界内界外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同时要来说一说我们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张帅在女子双打当中获得了冠军，张帅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在这次美网当中，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收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